啊，别打，怎么丁爸打电话呢？这是没有信号，告诉你了，听不着你说啥。撂了啊，摇头呢。 身里的花，我想要带你回家，在那深夜酒吧，哪管他是金是银，情侣真情摇摆，忘记中意的他，你是最美人家，你知道吗？ 这是最好的时代，这是最坏的时代，前面什么给把富二代，我拿脚往里踹，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，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，大背头 BB 机，舞池里的零零七，东北出来排排气， DJ 瞅我也懵，不管多热都不能脱鞋，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，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，走起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，在你右边再画个龙，别停，在你胸口上比划一个郭富城，左边右边摇摇头，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，指向闪耀的灯球。 森林的花，我想要带你回家，在那深夜酒吧，哪管他是金是银，是爱真情摇摆，忘记中意的他，你是最美人家，你知道吗？ 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别拿蹦迪开玩笑。左手一瓶大绿棒，右手霹雳手套，进去野人的身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。没事不要联系我，大哥大着没信号。小皮裙大波浪，一扭一晃真像样。他的身上太香，忍不住想往上靠，感觉自己好像梁朝伟在演无间道。万万没想到，他让我找个镜子照一照，歌照放，舞照跳，假装啥也不知道。没有事儿，没有事儿，我对着天空笑一笑，使劲扒拉扒拉前面社会摇的小黄毛，可气质再次完全被我卡死。哎呀我来全。一起跟我低下头，左手右手往前游，捂住脑门晃动你的胯胯轴，好像有事儿在发愁。 你还搁那闲着啥呢你啊？森林的花，我想要带你回家，在那深夜酒吧，哪管他是金是银，情侣真情摇摆，忘记中意的他，你是最美人家，你知道吗？ Ladies and gentlemen, all the party people，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，给你最摇摆的节奏。Let'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，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，全场帅哥美女，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。这是 DJ 天野 ，MC 小龙，欢迎莅临。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。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，在你右边画个龙。在你胸口上比划一个郭富城，左边右边摇摇头， 哎，长得好， 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，指向闪耀的灯球， 没错， 让全场一起跟我低下头，左手右手往前游， 往前游， 捂住脑门晃动你的胯胯轴，好像有事在发愁， 时时刻刻必须要提醒你自己，不能大善，大善你就破功了，老弟。 干，这打电话啥事儿？紧着打电话呀，真是没有信号。啥？哎，干了。对方啥阵型啊？42，踢你。我的天，给你大姨夫打电话吧，拜拜。